民則紅精，即以被民垂之民中。咁啊，民則紅精咧，就若果你話呢個耳積係從呢個陰精而生啊，咁啊生成呢個耳積，亦都係從呢個所聞之境，即係從呢個所聞之精。咁啊，呢聞性啊，係聞呢個陰精之時，咁啊，亦都應該聞住呢個耳積啊，就話聞則從精。個積與被聞，就隨之聞積咧，就話呢個耳積，若真真正正成為呢個所聞之境啊，咁啊成為無情，係無有之國。咁呢個耳根同聞性啊，正當是聞陰經之時，咁啊有誰人去分別入所聞嘅陰經咧？咁啊，其實分別陰經者，正是呢個耳識啊。咁啊，呢個耳識就唔係從呢個陰經而生。佢若無知者，就終如草木。咁就孔婆柯南講，佢話呢個耳識啊，成為呢個所聞之境，係無有之國，咁又有何過次呢？所以佛咧就破斥啦，咁啊若無知者，就終如草木，不名為叫做識。咁啊，既然不名為叫做識啊，就屬於呢個無情。咁啊，從呢個無情嘅精神生啊，立為呢個精識界中道理咧，就應該咧講為成就。但係現今不然，呢、這個意識啊，明明係清清楚楚分別呢個精神，咁啊有情呢個意識啊，就唔係從呢個無情嘅陰性而生噶。就話不應嘅精神，雜念嘅中介啊，只就係破呢個共生。就孔佛話單根。或是單起呢個精神，不能生起呢個意識，咁啊就必定咧就係根塵和合啦，咁啊然後先至生起呢個意識。所以佛咧就破車，佢話不應精神與呢個文性啊和合，而就共生你呢個意識，因為呢個意識啊。如果和合呢個精神與呢個文性而共生啊，咁啊所生呢個色咧就成為特念啦，就係、是、如同上文啦，所謂眼色就為緣，正如呢個眼色一樣，所謂合則中離，離則兩合，就成為體性雜念，咁咧就證明。呢個耳識就唔係從呢個耳根以及呢個精神咧和合而有。佢話界無就中位啊，則內外相就服從何性？咁啊，界無中位咧就係、是、所生呢個耳識，咁啊冇咗呢個中間之相啊，咁啊內呢個耳根同物性。同埋愛呢個精神咧，亦都不可得啦。咁啊，因通常講咧，就係、是、由呢個耳根去分攤完呢個精神，咁啊先至中間啊生起你呢個分別嘅意識啦。咁啊，現在求中間呢個意識都不可得啊，同亦都咧兼於啊愛之耳根愛嘅身體。色尘啊，亦都系不可得啦。佢话界无中位，则内外相都服从何性？嗱，如果当知已经由原生意识界三处多无，只就系明呢个因缘色假。咁啊，以上咧就系、是、明呢个因缘色空，显空而内状啊。咁啊，始終嘅自故當知已經為緣生與色界， 三次都無，就屬於明因緣即假，但有假名，就係顯不空如來藏。咁啊，則已就已經合邊界三，本非因緣，就非自而正啦。咁啊，始終合邊界三呢個邊字咧，就應該改為一個色緣，就係以根同埋呢個星塵。咁啊，則已已經咧，以及呢個星界，以及呢個色界。咁啊，呢三樣咧都係本非因緣，就非自而正啦。咁啊，説明內嘅耳根，內呢個星塵，咁啊則與耳聲啦，同埋呢個色界，一共咧係三樣，不能説係因緣，不能説佢係自緣。咁就明呢個因緣所生法當佢即中啊，就係指空不空如來藏。咁啊，耳識唔係從根生，唔係從塵生啊。不是从这个根尘和合本身，那么非因缘，那么但是亦非是离开这个根尘而有这个意识，那么非是是自然，那么向下普圆菩萨以这个意识即状性啊，所以能够心闻动念是分别自在。阿阿难是有以所闻地香为缘的生于地色嘅紫色同為熟啊，而因地所生就以地為界，因香所生就以香為界。阿難，佢若因未生，則以心中就以何為地？作為取肉形雙爪之相，為取受之動搖之性。佢若取到肉形，肉質乃身，身之即曲，未身就非地，未曲就即貧。地上無名就雲何立界，你若取受之，留以心中，以何為之？以欲為之，則欲之之就圓覆非地；以空為之，就空則之，欲應非覺。但如是則應虛空自已，以則非之。今日阿難就應無所在，以香就為之，之屬香就何異於語？若香透氣就必生與地，則彼香透的二種流氣不生依難合尖檀木，對異物不來的與是受地就為香就為透，透則非香，香應非透。若香透二區能聞者，就則以一人應有兩鼻對我問道就有如阿難，誰為與體？個若地是一。香透無二，透既為香，就香屬全透，二性不有，皆同垂立。佢若因香生，就即因香有，而眼有見，就不能觀眼。因香有故，就應不知香，知色非香，就不知非色。香非知有，就香界不成，色不知香，因界則非同香建立。既無中間，就成內外。彼之文證就不竟虛妄，是不當知地香為業生地色界三次都無，則地與香及香界三本是因緣就非自然性。咁啊，此一科就明地色界色狀性，就係發明呢個地色，就係如來藏妙真性。個阿難佢又以所明，就係話以上咧。所謂眼色為緣，就生於眼色啊；耳聲為緣，就生於耳色嘅道理。你阿難已經咧係明白。咁啊，現在個地香為緣，生於地色嘅道理啊，你亦都應該要明白嘅。各位右耳所明，個地香為緣就生於地色，呢個係舉呢個因緣所生法。咁啊，始終咧亦有兩重能所。咁啊，第一重嘅能所咧，地就係地根，香就係香塵啊。咁啊，地根與共香塵彼此咧係互為因緣。所謂因根就有相，與共由塵發之，係彼此互為因緣啊，就係、是、一重嘅能所。咁啊，第二重嘅能所咧，就一定。 是要这个鼻根，那就攀缘于这个外面的香臭之尘，然后才生起这个中间这个分别的鼻根，以这个鼻香就为这个能源，然后生于这个鼻色，咁就名为佢嘅第二重嘅能所。咁啊，现在话此色就为服啊，咁啊因鼻所生就以鼻就为界，因香所生就以香就为界，就系话呢个鼻色，如果咧系从呢个鼻生嘅，咁啊鼻就系为能生。咁啊，以鼻咧系六界啊，名为佢嘅鼻色界。咁啊，好似啊，你生于呢个赵家，你就系为呢个赵家嘅后代一样。咁啊，若凡呢个鼻从呢个香尘而生嘅，咁啊香就为能生啊，咁啊以香就为界，名为佢嘅香色界。咁啊，好似从呢个姓马嘅人。佢出生啊，咁啊名为佢就马家嘅子孙一样。咁啊若因鼻生，就则以心中就以何为鼻啊？嗱，咁啊第一句若因鼻生咧，就是、按定佢嘅情执。若是你阿难话呢个鼻的系从呢个鼻而生嘅，咁啊但系鼻咧是有两种啊。咁啊，一種咧就浮塵鼻，就係我哋呢個面上邊嗰個鼻啊，佢個形狀咧就好似雙垂爪。咁啊，第二咧就叫做聖耳鼻啊，就係即心而發而和合而成啊，我哋呢個鼻根嘅皺紋性。咁啊，現在呢個鼻色，如果係從鼻而生啊，咁啊，在你阿難嘅心中。是边一种鼻啊？系为生你呢个鼻色之源呢？此就系佛呢先先定下能生嘅方面，就是否成立啊？咁啊，然后先至可以谈能不能生呢个鼻色。咁啊，如果呢个能生方面都不能成立啦，咁你所生呢个鼻色啊，亦点样可以成立呢？所以我为取的肉形双爪之上啊，为取受之动摇之性，此在于呢个鼻中立定两种文个为取肉形双爪之上。嗱，咁啊肉形咧系指呢个面上嗰个鼻，咁啊因为佢似得系双垂爪啊，所以叫做双爪之上。佢哋为取受之动摇之性啊，受之咧就系鼻根嘅文性，动摇咧就指呢个肉团鼻啊，佢一呼一吸能够将我哋嘅空气啊，所谓形身系送旧啊，咁啊喷出嗰啲旧气，咁啊呼吸呢个新鲜嘅空气啊，嚟到保持我哋身体嘅健康，所以呢个动摇咧。就是指这个肉团鼻的呼吸的气息能够形身送旧。咁现今佛呢就问这个鼻色啊，你是从这个肉鼻而生呢，就抑或从这个鼻的皱纹性而生呢？我为取肉形双爪之上啊，就为取受之动摇之性。佢若取的肉形，肉质就乃真。身之就积蓄，名身就非地啊，力蓄就积尘，鼻上无名，都云何立界？只系破呢个肉团地啊，唔能够生呢个鼻色。嗰个若许肉形，此一句咧就系安定。如果话你呢个鼻色系从呢个肉团地而生嘅，嗰个肉质就乃身啊。此呢个肉团鼻咧，系属于呢个身根之一部分。佢话身之积蓄，如果系身根所起嘅，以奉呢个所知嘅，那系属于呢个蓄尘啊， 过三日的地与土，他说名山的飞地啊，既然名为真根，因为这个玉泉地属于这个真根中之部分嘛，所以说他为真呢，就不是属于这个肥根啊，他说名山的飞地，他说名土的地尘呢，就是说这个真根他所去的乃至是畜尘，那么绝对就不是属于个地所对的香尘。他说地上无名，他为何就立界，就是能生这个肉团地。那么既然是这个真根之所摄，那么这个肉团地的象且无名，他又怎样可以能够生息呢？咁呢个肉地既然不能生你呢个地色啊，咁又点样可讲话呢个肉权地系为能生啊？咁啊立为呢个地色界咧，只就系破呢个肉权地咧系唔能够生息。咁啊若取就受之，咁啊若如果你阿难话取呢个地根嘅文性啊，为能生息的，那么由于心中就以何为之呢？那么即是说你阿难，如果你是取这个地根的文性这个知觉性为生你这个地色的，那么现在你阿难的心中以何为这个生地的知觉？那么以欲就为之，则欲之之的原畜的飞地啊，咁啊，初一句以欲为之，就系我哋，就系话你以呢个欲地啊为生色的知觉，咁啊，则欲地之之，原是系呢个身根之畜之用啊，非是系呢个地咧呢个受之之性，佢话则欲之之的原畜飞地。咁啊，能生个地之的尚且无啊，你又点样可以生你呢个地色呢？咁话以空就为之，个空则自之，就欲应非过。咁啊，若是话你呢个地色啊，系以呢两个鼻孔嗰啲空位嗰啲虚空啊，能生呢个地色嘅知觉。咁啊，但系鼻孔嗰两个空位啊，以外边呢个太虚空咧，就系、是、无二无别嘅。咁啊，若是话以呢个鼻空系为呢个生鼻色嘅知觉，咁啊十方虚空啊，亦可以为生色嘅知觉。但系虚空就本无情啊，点可以话虚空系有生色嘅知觉呢？咁又即使呢个鼻孔之空佢自己呢係有知觉，也不过係呢个鼻孔啊呢、这个空为自己嘅知觉啦，咁呢个肉地呢就应该冇知觉，因为一个人只有係一个知觉，不能有两个知觉嘅。咁现在你若果呢个鼻孔为生息嘅知觉，乃是鼻空自己知，咁啊肉鼻就应该冇知觉啦。咁就如是，则应就虚空是语啊，语生就非知。今日阿难就应无所在啊，就系话如果你以呢个空为生呢个鼻色嘅知觉，咁啊空如果系有知啊，咁就变成虚空就系你阿难。咁你现在对佛问答呢阿难，就应该系无所知，系无所在，同于呢个草木一样。但系现今不然，系你阿难嘅知觉啊，唔系呢个虚空有知，所以话呢个肥空 为生息的知觉是道理不能正，那么以香的为知，知自属香，又何以于语？咁就孔房柯南话：，佢话世尊啊，我不一定以呢个鼻空为生息之知，但系我呢个鼻咧能够闻香嘛，咁啊，所以就有知啦。因此佛就破称，佢话若是以香啊为呢个生息之知，咁啊呢个知就应该系属于呢个香，佢话知是属香啊。咁啊，既然知是属香，就与你无关啦喎。佢话何以于语啊？同你有乜关系咧？咁啊，若香透气，就必生耳鼻，则比香透嘅二种流气，不生衣难及烟残木，二物不来嘅语字受鼻嘅为香就为臭。咁啊，衣难系臭中之最臭嘅。咁啊，煙檀木咧，中國話佢哋性無垢啊，就係、是、香中之王，係香中之最香者。咁啊，此一段咧就形象文啦。柯南聽到佛講，佢話你以香為知啊，咁啊燒到嘅知是屬香，何以於語之破？所以柯南佢就轉介佢話知。虽然是属于香，但是香气就是生于这个鼻，那么离鼻呢就没有香气可得，怎可以说与我无关呢？所以佛就破斥，他说若香透气必生于鼻，那么香与共臭一定是生于你的鼻的，那么香透呢就互相凝结嘅，咁有香就冇臭啊，有臭就一定冇香，咁所以始终话只香臭气咧，咁可以话或者香就或者臭，咁啊话香或是呢个臭呢两种气啊，咁啊必定咧生于你呢个鼻嘅，佢话若香臭气就必生于鼻。咁啊，鼻能生呢个香臭啊，咁啊呢个香臭佢二种流气就唔系生于呢烟檀香，亦都唔生于呢个衣兰之臭。咁啊呢个香臭二物两种味道不来之时，你自己呢个鼻啊，你去闻一闻系臭啊？是益或是香呢？他说臭则非香，就香应非臭啊。若是闻香之时，你就应该呢就不是闻臭啊。你闻臭之时应该就不是闻香，因为鼻只有一个，就不应该同时啊生香生臭。佢若香臭二俱能闻者，就则一人就应有两鼻啊！对我问道，就有二柯南，谁为与体？咁啊，孔房柯南讲，咁啊，香臭二气俱皆能闻，即是话呢个鼻呢能生呢个香臭二种嘅流气，所以佛呢就破斥。咁啊，若果呢个香臭气二俱能闻者，咁你一个人之中咧，咁啊应该就有两个鼻，一个鼻就生香，一个鼻咧就生呢个臭，所以呢个鼻字咧就系指呢个鼻嘅嗅闻性啊。但我哋一个人只有一个闻性。咁啊，现出你柯南呢个鼻能生香又能生臭啊，咁啊成为两个鼻，就有两个闻性啊，就应该是有两个人。咁啊，既然有两个人啦，咁啊，除咗对佛问答之时啊， 咁啊，其中一個柯南之外啊，咁啊，其他所謂第二個柯南，咁啊，一共有兩個柯南，咁啊，究竟啊係邊一個柯南係為你嘅真體啊？係邊一個柯南唔係你嘅真體啦？嗰個若被視一，就香透就無二啊！臭記就為香，香服成臭，就異性不有，皆從誰立？孔王啊，咁啊就問到佛講，佢話如果你有兩個鼻，就應該有兩個身，有兩個柯南之過，所以柯南咧佢有轉計啦。佢話我本來就係我冇兩個鼻嘅。鼻只是得一個，但不妨呢是生香生臭啊，或者說鼻只是一，不妨呢是具香不具臭。我說若鼻是一，就香臭就無二。所以佛就破斥了，他說你鼻只是一個，但是能生香亦都能生臭啊，咁咪应该香臭二气咧都混成一体。咁你闻香之时，咁咪臭亦都成香啊，咁咪臭无臭性咯。咁你闻臭之时，香亦都成臭啊，咁就香无香味。咁咪于是香臭二气都不可得啊。所以你話以香為之啊，以立為生色之界，咁又從何而立呢？咁啊，以上做起呢個鼻色，唔係從呢個鼻身。個若因香生，就色因香有，佢魚眼有見，就不能觀眼啊。佢因香有故，就應不知香。咁啊，此向下咧就破呢個地色啊，就唔係從呢個香而生。嗱，咁啊，始終呢個香同剛才所講嘅香咧，係有啲唔同嘅。咁啊，以上呢個香字咧，就係講呢個鼻啊，係聞到呢個香，咁就以呢個香咧就為生色之知。但是始终这个香字就是单指这个外面啊那种香的情景。那么此文最初的两句所谓若因香生就即因香有，那么属于呢这个佛法。那么第二个两句所谓如眼有见不能观眼就属于譬如。后个两句因香有故，就应不知香，属于咧以法嚟合，即系话呢个鼻色，如果从呢个香尘生啊，咁啊香尘就为能生，咁啊鼻色就为所生，就好似乜呢？好似呢个眼有见性啊，咁啊佢对外能够见一切物，但眼不能自己见到自己个眼嘅。咁啊，若是话呢个鼻色系同呢个香尘生啊，咁啊能生嘅香尘就系无情，所生嘅鼻色呢也都应该呢系无情啊。所以话因香有故，就应不知香为对，就如同如眼有见不能观眼一样。但你現今呢就不然啦，個鼻色能夠分別呢個香塵，咁就有情呢個鼻色啊，就唔係從呢個無情嘅香塵生，因為呢個因果咧就唔相類啊。佢話知色就非生，咁啊如果話呢個鼻色能知道呢個香塵。咁啊，呢個鼻色呢就唔係從呢個香塵生，咁啊佢就知 職就非失。點解呢？因為鄉親就係無情，職呢個被職呢就係有情啊。咁啊，無情呢個鄉親啊，就絕對唔能夠出生呢個有情嘅被職。咁啊，不知就非職喎。咁啊，孔房柯難講啦，佢話立生呢個鄉親係無知。咁啊，所生呢個被職啊，亦係無知。咁啊，又有乜嘢個過處呢？所以佛就破斥啊，佢話不知就非識啊，因為識以分別為功能。咁啊，如果呢個被識唔知得呢個香氣啊，唔能夠分別呢個香啊，咁又點可以説佢為叫做被識呢？所以話不知就非是係被識。佢話香非就知有。香界就不值，咁啊初一句个香非之有咧，咁啊应该咧就改一改嗰啲文字，调一调，咁啊改为咧佢就知非就香有，就系话呢个地色嘅知觉系有情，咁就唔系从呢个无情嘅香尘而有，咁啊佢就知非就香有。咁啊，既然以香为生的，咁啊立为呢个香色界咧，呢种道理就不成。咁啊，叫做香界不成。咁啊，色不知香，因界则非，从香建立啊，就话能生呢个香尘，就系无知嘅所生呢个被色。咁啊，亦都应该咧系无知。咁你叫做色就不知香，咁啊如是咧，咁啊因果就相累咯喎，就因为能生之香系无知，所生嘅被色，咁啊亦都无知啦，咁啊色不知香啦，咁啊因果咧就好相累，咁啊说明呢个被色啊，就可以讲咧系从呢个香尘生啦，因为因果相累啦嘛。咁啊，无知个香尘，咁啊，跟呢个无知嘅地色，咁啊，因果系相类。但系现今咧系不然，咁啊，呢个地色咧就能够知得呢个香尘啊，咁啊，知得咧系清清楚楚。咁啊，呢个有情嘅地色咧。就当然就唔系从呢个无情嘅香尘生啦，咁啊无情就不能生呢个有情，所以又话因香尘而生呢个被色啊，立为叫做香色界啦，咁啊呢个道理就不能成立啦，说明就唔系从呢个香尘建立。佢话既无中间，就不胜内外啊！嗱，咁啊，中间咧就系、是、指呢个鼻息，咁啊，通常讲咧就系、是、由呢个鼻根，咁啊对呢个香臭嘅尘境，咁啊中间生起呢个分别啦，咁啊叫鼻息咧，所以鼻息属于中间，在于呢个根尘啊两者之中。咁啊，現在話既無中間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哋嘅説明呢、這個中間呢、這個被識啊，既然唔係從根生，咁亦都唔係從呢個塵生啦。咁啊，中間呢個被識咧就不可得咯喎。咁啊，既然呢個中間呢個被識不可得，我哋以此類推啊，咁啊呢個內之根。以个外之尘，咁啊，亦复系虚妄啊，亦复系不可得啊，咁啊叫做既无中间，就不成内外。个比诸文性，就不竟虚妄。咁啊，始终呢个文性咧，就单指呢个鼻息。咁啊，呢个鼻息嘅文性啊，从因缘生嘅道理咧，系不竟无性啊。所謂當下即空，佢話比諸文性，呢、這個鼻息咧係不 境是虚妄，咁啊明呢个因缘即空啊，就系、是、显空不空而来作。个事故就当知地香为缘，生地即艺，三处多无。一段经文就名言真言所生法，咁啊当体就即假，但有假名假相，就系、是、显不空而来作。嗰个执地嘅与香及香界三本非因缘，就非自然的。始终呢个香界三个香字咧，就应该就改为即缘，就系话地就属于根啦，与香就系呢个香尘啦，同埋色界即系呢个鼻色。咁啊，鼻根、香尘同埋呢个鼻色咁呢三样。佢話本呢個因緣嘅非自然性啊，就係顯呢個因緣所生法，係當體即中，就顯空不空而來狀。咁啊，向下二十五性各塵圓空之時，咁啊，我哋難陀尊者話：地色的狀性啊，所以能夠身心內明，就圓道世界。阿阿難。佢又以所名摄色就为缘，就生于摄色，此色为福，因摄所生，就以摄就为戒啊。因味所生，就以味为戒。阿难，佢若因摄生，执诸世间金蔗、乌梅、黄连、石盐，世身尊贵都无有味。个语字常摄就为甜就为苦，若摄正苦，谁来常摄？摄不自常，就属为知过；摄正就非苦，味字不生，云何立根？佢若因未生，就色字为味，同于摄根就应不自常，云何色知就是味非味？又一切味非一物生，物。未记多生就即应多体，即体若一就体必未生，谈谈今生就和合俱生，诸变而相同为一味，就应无分别，分别既无就则不明色，就云何复明就是未色界，不应虚空生与心色，是未都和合。即是事中的圆无自性，云何界生？是故当摄理为圆，生摄色界三处多无，则摄理与味及界三本非因缘，就非自然性。咁啊，此一科咧，明摄色界即状性，就系、是、分别咸淡甘辛呢个摄色啊。咁啊，本体清净。空故不可得，所谓无生无灭啊！当下就系即空即假即中三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咁啊叫做摄色界即藏性。咁啊阿难就又语所明，咁啊即系你阿难咧上文啊，既然明白眼色为缘，就生于眼色。嘅耳声为缘就生于耳色啦，咁啊鼻香为缘就生于鼻色，咁啊呢三段经文嘅道理啊，你既然已经系明白，咁啊现在始终咧所谓摄理为缘生于摄色呢种道理咧，你亦都应该要明白嘅，佢话有语所明，不过摄理就为缘。就生于摄色，咁啊始终亦系咧有两重嘅能所。嗱，咁啊第一重就系呢个摄根为呢个味尘之源，咁啊呢个味尘咧又系为呢个摄根之源，因为味尘佢唔会讲我自己系个味尘，要由呢个摄根先至知道啊，咁啊就系因根相。但是摄根属于心法的无形，要由这个未尘先至可以显示，那么叫做由尘法知， 咁啊，舌根与呢个味尘啊，彼此互为因缘，咁啊，属于第一重根能所。咁啊，第二重咧就系、舌根啊，尝味道之时，咁啊，中间咧就生起呢个分别，系咸淡甘辛，抑或酸甜苦辣咧？咁啊，呢个属于呢个舌色啦。咁啊，呢个舌色咧。就是因为这个舌根啊尝味之时，咁啊根尘和合而生嘅，咁就名为佢就第二重咧系能所，以呢个舌味就为能生啊，以呢个舌色就为所生，咁所以一共就有两重能所啦。嗰个舌色就为福，因舌所生就以舌就为戒啊，因味所生。就以味就为戒，咁啊佛同阿难讲，你呢个舌色啊，系因呢个舌根而生，就以舌为戒；若是话因呢个味尘而生咧，咁就以呢个味尘就为戒啦。咁话阿难，咁啊若因嘅舌生啊，则诸世间甘蔗乌梅黄连的食盐。世身相贵就都无有味，这个语字常舌啊，就为甜就为苦。咁佛同阿难讲，咁啊若果如果你呢个舌色啊系从呢个舌根而生嘅，咁啊当然就要首先研究啊呢、这个能生呢个舌根咧能唔能够成立，咁啊然后先至讨论啊。所生的色能不能够成立，所以佛就阿难讲，他说如果你一定说你这个舌色是从舌根生的，他说若因舌生则诸这个世间甘蔗，甘蔗就即是竹蔗，它的形状是高高一条的，有这个黑蔗有这个白蔗，它的味道呢就好甜嘅，嗱咁啊呢个乌梅，咁啊中国只有青梅、黄梅，就冇呢个乌梅。咁啊不管咧系青嘅、黄嘅、乌嘅，凡系梅仔咧，咁啊应该个味道都系酸嘅。咁啊黄连咧，吓黄连咧，大家都知道啦，佢哋嘅苦到咧讲唔出嘅。咁啊佢哋出在于呢个云南。同埋呢個四川啊，就最好咁啊。通常講咧，就叫做川蓮咁啊。但係佢呢個味道咧，就苦到啊，講唔出嘅。咁啊，我一世人咧就最記得一次啊。咁啊，當年嘅上海讀書，咁啊，因為熱氣咧，咁啊發高燒咧，就發到102度，都成人都温温頓頓啦。咁啊，睇中醫咧，佢開咗一兩四川黃連標準嘅。煲埋送俾你食嘅，哇！苦到咧，真系苦到真系有口难言。咁啊，证明咧嗰啲黄连咧，佢嘅精啊系最苦嘅，系苦到咧俗语所谓啊，叫做哑巴饮黄连啊，系有苦自己知。咁啊，说明呢个黄连咧系最苦嘅。